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北秦东迁，虎视眈眈，朕从来没有想过要坑杀帝家军。朕原本打算让师元朗将帝家军打散后编入西北各军，在晋南重招良民入军，以消除帝家在晋南的影响。朕确实没想到母后会早朕一步下令忠义侯坑杀帝家军，以致留下今日隐患。是朕考虑不周啊。儿子想知道母后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一切都是儿子计划好的。 当魏建在仁德殿前说这封密信没有落款之时，哀家知道你和帝永宁相熟，平时相处百无禁忌，写的那封密信上明明署了你的名，可这封竟只有一道印玺。世上只有哀家最有可能模仿你的笔迹，却无人想到如果是你亲笔所写的密信，晋安侯更会毫不犹豫遵下谕旨。还有安宁，十年前他入慈安殿是你一手安排的吧？哀家难道会不清楚当年为了防帝圣天报复，在慈安殿安排了多少暗桩不成？他只有八岁，怎么可能闯进守卫森严的慈安殿？梁喜第二日自尽也根本不是为了保护安宁，而是为了护住他真正的主子。梁喜是你为安宁准备的领路人，若不是你将他的痕迹在宫中消除得干干净净，哀家又怎会查不出一点端倪？到最后所有的结局就如你当年想好的一般，一步不差，一步不错。你当真是个好儿子，是个好父皇。 朕与永宁曾有约定，与他的密信都只盖黄印，不落名讳，以此区别真假。母后不知道，所以朕不能让您当年写的密信被送到帝北城，否则只会让永宁生疑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这封你逼不得已亲自写下的密信才成了唯一的证据，否则整件事里你根本不会留下半点痕迹，就连哀家也不会知道这一切。 儿子知道母后在仁德殿前猜出了真相，所以才会惹怒重臣，将一切担在身上。一切并未如儿子所想，否则也不会连累母后至此。 你安排安宁知道这一切是为了帝圣天？ 朕没料到根本不用帝圣天出手，只是一个帝子元就把朕逼到了这种地步。 说吧，这一切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？哀家活不了多久了，你总得让哀家死个明白。 从十九年前知道帝圣天损耗真气为先帝续命的那一刻起，朕便知道这是老天给朕的机会。帝圣天不亡，帝家就不可能被摧毁。他为先帝续了三年的命，一身真气耗损干净，非十年之功不得恢复。但那时大境不稳，诸王权大，朕还不能动他，也不能动帝家。三年之后，帝圣天独自一人入南海寻宝，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。朕亲自选了十名即将跨进宗师门槛的杀手，远赴南海，欲将他诛杀于南海荒岛之上。只是朕没想到啊，那十名武力超绝的杀手竟只有一个剩了半条命活着回到了京师，而且他说 地圣天拼着自散功力的下场，杀出一条血路后，从万丈悬崖上跳进了南海之中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朕不能断定地圣天的生死，所以又等了三年，在仍然没有地圣天的消息后，才将他早已亡故的消息让人秘密送进了慈安殿。 是啊，所有的一切都谋划好了，只等哀家知道地圣天已死，铲除地家的时机一到就行了。 之后所有的一切就都如母后所想，一步一步走了下去。 但是你还是对地圣天的生死心存疑虑，怕他有一日会回来，所以你安排安宁成为了你最后的妻子，也让哀家成为了你最后的保命符。 可朕没想到啊，地圣天散尽了一身的功力，落入万丈悬崖后还能活着回来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成为了大宗师。母后，朕的所有算计在他面前都成了一场笑话。精心谋划了19年，到最后还是让帝家之事真相大白，赔上了皇室声誉，赔上了安宁10年愁苦，赔上了母后的性命。到如今帝圣天仍然还活着，晋安侯府重新崛起，晋南更是不知深浅，这和当年又有什么区别？ 太后起身走下台阶，一步一步行到嘉宁帝面前，缓缓蹲下，素白的衣衫沾染了一地灰尘。 皇儿，你已经赢了，帝圣天回来了，帝家沉冤得雪，可是你仍然是大晋的皇帝，输的是帝家，是帝圣天，是帝子元。你赢了，哀家也赢了。 嘉宁帝抬手望着近在咫尺的太后，怔住。 帝圣天以为哀家这辈子最记挂最上心的人是先帝，以为哀家灭了帝家也是为了先帝，其实都不是。哀家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能君临天下，做个人人敬仰的好皇帝。 太后拾起地上的密信，一点一点亲手撕成碎片，扔进一旁的火炉里，瞬间便烧成了灰烬。 放心吧，从此以后这世上再没有人会知道真相。哀家不怪你，你父皇这一辈子都没有把哀家放在心里，哀家从进入这皇宫第一天起就是为了你能登上皇位，做这天下霸主。哀家怨你算计了哀家，可你是哀家的儿子，哀家的骨肉，用哀家一个人去换帝家100多条命，80000帝家军，值了。去换我儿子安坐皇位，也值了。中原，好好保住韩家的天下，不要毁了你父皇留给你的江山。哀家去了地下，也能瞑目了。好了，该说的哀家都说完了，你走吧。 太后站起身朝凤椅上走去，嘉宁帝跪在地上不肯起来。 母后， 走吧，天就要亮了，哀家没有时间了。 太后不再看他，转过了头。嘉宁帝起身，一直望着凤椅上端坐的太后，一步步倒退着出了慈安殿。慈安殿的大门被重新关上，他猛地跪在地上。 儿子叩谢母后生养之恩，儿子叩谢母后成全之恩，儿子拜别母后，儿子。 青石板上显出了血迹，但嘉宁帝一直未停，声声沉重如泣血。他不想的，虽然一开始因为帝圣天他为自己谋划好了退路，可是他一直以为帝家之事必定沉入地底，永世不被人提起。但他没想到十九年后，太后竟真的会被逼得担起所有。慈安殿内，窗户被风吹开，只见满院萧索。 一晃几十年，终于到头了。先帝，你走得太久了，我怕是已经见不到你了。其实我知道，就算你在那奈何桥上，等的怕也不是我。我骗了自己四十年，该醒了。 苏嬷嬷端着两条白绫走进来，一身缟素，跪在太后面前。片刻后，慈安殿内再也没了声息。殿外的嘉宁帝陡然停住，咬着牙，额上的污血流到眼中，神情可怖。直到晨光熹微，赵福才敢进到他身前。 陛下，太后娘娘已经去了。 嘉宁帝怔怔抬手，猛地站起，死死望向福陵山的方向，浑身颤抖，突然朝地上倒去。 陛下！ 赵福的惊呼拉开了这一日的序幕，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嘉宁十七年冬，惠德太后自缢于慈安殿。自此以后，纷纷扰扰十来年的帝家案终于尘埃落定。这世上有绝对的真相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不过是用来欺骗世人的罢了。惠德太后的后事办得极为简单，在永寿宫里停官三日，见皇帝率皇室血亲祭拜，无谥号，无追封，意味将其运往苍山与太祖合葬。但最后还是由明王帝折子建言埋在了皇室祖陵中。毕竟是天子生母，且已往生，一切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朝臣百姓也不再计较，便遂了此事。嘉宁帝在太后薨后大病了一场，休养于皇家别院，将朝政交由太子执掌。太子素有贤明，且有右相鼎力相助，朝政倒是安稳。只是众臣原本以为太子一派会借此铲除异己，弄权专政，哪知掌权后的太子更加善纳谏言，公正严明。本已动荡不安的韩氏皇族也因为太子的言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皇威渐有恢复。嘉宁帝虽于别院休养，但当初在仁德殿前允下的承诺却也没忘。免晋南十年赋税和抚恤阵亡将士的圣旨一早便责令礼部颁下，并将中海升为清南城守将，欲令其携张坚重返西北守护清南城。但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嘉宁帝下旨重修静安侯府，迎静安侯弟子元 归府回朝。晋安侯府占了皇城东边的一整条街道，远超任何一间公侯府邸，翻修起来是件浩大的工程，这算得上是阴云弥漫的皇城里唯一的一件喜事，是以如今皇城的百姓每日便多了一件爱好，闲来无事时都喜欢在这条街道上溜达溜达，琢磨着晋安侯府何时竣工，等着晋安侯重回老宅。如此一晃又过了一个月，再过几日便是年节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天子身体休养得当，终于摆驾回了皇宫，也算是多添了一分喜意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